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十届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外务省大使李兴植13号发表了讲话。李兴植团长提到，我国政府旨在保护并增进人权、保护残疾人权利的政策和努力后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2013年7月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还根据本公约的要求来修改并补充了国内残疾人保护法，2016年11月正式批准了本公约。目前我国在外部势力经常进行政治军事威胁的严峻情况下，也展开全民总突击战，努力执行2016年至2020年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在切实履行本公约方面，我国重视各联合国组织的技术及人道主义合作等国际合作。五月初，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属负责残疾人权利事务特别报告人圆满进行了对我国的访问，这是履行本公约的一环。我国彻底排斥在国际人权舞台上的人权政治化、选择性和双重基准，坚决反对各种要把人权问题利用于阴险政治目的的企图。但是我国重视在国际人权领域旨在保护残疾人权利等真正保护并增进人权的对话与合作，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李兴植团长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为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将在实现本届会议所提出的十年目标方面尽到自己的本分，还将进一步加强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各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对国际上履行本公约做出积极贡献。